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Power Music is coming.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Let's go. 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Power Music. It's been said and done. Every beautiful thought's been already sung. And I guess right now here's another one. So your melody will play on and on. With the best of on, you are beautiful. Like a dream come alive, incredible. A centerfold miracle, lyrical. You saved my life again.And I want you to know, baby, I love you like a love song, baby. I love you like a love song, baby. I love you like a love song, baby. And I keep it on repeat, beat, beat, beat, beat, beat. I love you like a love song, baby. I love you like a love song, baby. I love you like a love. 活着就要经历，动心就有情商，时间会卷走阴霾，留下的才是人生呢。有些累，有些痛，当你撑住便是知足，有些难，有些伤，当你扛住便是幸福啊，你明白了吗？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我们说得到的再失去，总比从来就没有得到会更伤人。活着就要快乐，就要心存希望，幸福就会降临于你，心存坚持，快乐就会常伴着你哦。 想活得更加精彩，直到你离不开，别害怕失去，惧怕回来。不要再骗自己，在谎言之中慢慢老去，不要再留遗憾，在踏遍世界死去之前。成全，原谅我这疯狂，这请你能够成全我，就让我最后再做一次，你让我做吧，你让我做吧。知道不应该，可我想活得更加精彩，直到你离不开，别害怕失去，惧怕回来。原谅我这疯狂，对人生不断，这悲欢，这苦难，都请你成全。原谅我这疯狂，这些你 在去年，也就是2017年的6月24号的首都体育馆，那郑钧呢开了一场以同名歌曲《私奔》为主题的全国巡回演唱会。那其中呢有一部未开始之前的宣传片啊，特别吸引了我们的注意，那就是用到了刚才的这样一首歌曲，叫做是《作》。那么在黑白色调的宣传片当中呢，过去演出的场景与现在彩排的画面相互的交替重叠对比，用最直观的方式讲述了与其怀念过去，不如继续现在疯狂的一种摇滚态度。那没错，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所以呢趁现在呢能做的时候就好好的做自己的演唱会吧。其实真的很遗憾，当时没有到现场跟他一起造起来，不过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可以跟着这样的节奏，让自己小小的摇滚一下哈。好了，那么在节目当中，如果你有一些什么样的能量单曲想让我们推荐的话，也是可以的。记住了，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呢是战马 music， 战马的拼音加上英文的 music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希望呢能够把心中的能量向我们来一起释放哦。 Take off all of your skin and brave when you are free. Shake off all of your sins and give them to me. Close up, let me back in. I wanna be yours, wanna be your hero. and my heart beats like the empires of the world unite. We are alive, and the stars make love to the universe. You're my wildfire every single night. We are alive.And the stars make love to the universe. And you touch me, and I'm like, and I'm like, I'm like, and I'm like, and I'm like, and I'm like, follow you down wherever you go. I am, baby, I'm bound to you, and do you know? Closer, pull me in tight. I wanna be yours, wanna be your hero. And my heart beats like the empire.Touch me, and I'm like, and I'm like.Stars make love to the universe. You're my wildfire every single night. We are alive. And the stars make love to the universe. And you touch me, and I'm like, and I'm like. 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OK， 欢迎回来，全中国都在聆听的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欢迎你的继续聆听啊。我们说攻心术啊，不光是女人擅长，男人也同样的擅长啊。很多男人呢都会明白这个道理，说想获得一个原本不怎么爱他的女人的爱，也是分时间分场合的。比如说在什么样的时间，女人对爱的抵抗力是最低的呢？一定是在一个非常幽闭的环境里。 爱跟着我走向前方，挫折又怎样，受过伤我们就会成长，很有正能量的歌词，对不对？那如此多精良的作品来呈现对音乐的挚爱，这就是小美江美琪带过我们的一首歌《抵抗力》，那这也是她写给自己的一首歌。她的创作发想呢，是沉淀之后的江美琪是对自己这么多年来的心路历程做了一个完整的总结啊，也说明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对于外界的一些诱惑，其实自己要有那份能够辨别好坏的这个能力，对不对？哈，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也依然可以让我们心里边会有所沉淀。当自己遇到一些开心的或者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帮助自己的可能就只有自己了。听听看，来自周传雄带过我们的《满院落叶》，掌声有请。 流水间安静，洗好酒杯，一盏灯点亮了回忆深浅，试着说出原谅，想要平静收场，那一天那一刻停在永远。落叶前是你前来道别，我不想美好被一次踩碎，把平凡的是彼此疼惜的日子，这一别两个世界。我可以留给你最后的尊重，也想请你离开的时候，平凡的是彼此疼惜的日子，这一别两个世界。我可以留给你最后的尊重，也想请你离开的时候，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闪耀夜空。 北京音乐广播本周 Radio Star 歌手李晓东。 本周六晚九点，歌手李晓东做客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新浪微博现在发布警号，麦同学警号参与互动。周六晚九点，空中见。 我在巴黎给您拜早年， 我在东京给您拜早年， 我在悉尼给您拜早年， 我在莫斯科给您拜早年， 我在黄包车旅行给您拜个早年。 这个春节跟着黄包车旅行来一场省心的境外中文包车游， 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 皇上的皇， 世界茶饮来了，世界茶饮来了，世界茶饮超级水果茶来了，世界茶饮放开加盟了，加盟热线400-678-6888，400-678-6888，400-678-6888。 腾飞虚拟站， 温泉酒店、气血乐园、千人宴会、温都水城是您年会优选之地。预订热线8178-8888，8178-1111。 体验冰雪娱乐，点燃音乐梦想。世博园冰雪嘉年华，冰雪音乐节，延庆世博园让您嗨爆这个冬季。咨询电话8118-6018。 总有些感恩深藏心中，老板的信任，老师的教诲，朋友的扶持。这一刻，别让爱总藏心中，是时候举杯邀友，让酒和故事沉淀当年的味道。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音阁八米高奢侈空间，350人聚会场地，专业舞台、影音设备，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花香奥莱村，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南四环花香桥东。 The weather，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清明两天，大部分时间天空晴朗，会有些高云，扩散条件较好，大气透明度高，空气清新，比较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但是由于天气十分寒冷，目前本市还处于持续低温蓝色预警当中，出行要注意防寒保暖，不要长时间在户外停留，谨防感冒。此外天干物燥，需要勤补水。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风三级左右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3°C，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1°C，最大相对湿度3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饭店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电影《移动迷宫三：死亡解药》将于明天与北美同步在中国内地上映。昨晚片方在北京举行影迷超前观影会，央视电影频道主持人蒋小涵、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索亚斌出席观影会。在观影的同时，片方还推出了一支内容强劲的幕后特辑。在影片当中，最精华的动作戏场面、现实实拍场景、导演及主演的访谈交替出现。1月31号到2月3号，由王媛媛导演、陈数领衔主演的北京当代话剧团剧作《海上夫人》将登陆国家大剧院戏剧场，再现易卜生笔下的象征主义经典。在这个冬日，带领观众们踏访挪威的海湾小城，聆听来自大海的声音。此次出演《海上夫人》是陈数继2009年出演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简爱》之后，时隔8年再度重返话剧舞台。舞台上的陈数完美诠释了艾丽达从懵懂到挣扎再到觉醒的蜕变过程，实现了女性从属向自我的成长。本月26号到28号，话剧《海上花开》将在中国人民大学儒论讲堂上演。该剧的创作团队主要来自北京人艺，是近年来迅速崛起的戏剧新秀。本剧讲述了中关村创业者们追逐梦想、坚守梦想的故事。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一木为木，二木为

大陆20年了还在一起的组合也许只剩他们两个了。大概呢他们连自己也曾想不到，两个人共用一个名字组成了一支队伍，一组呢便是20年。他们的名字没错，就是羽泉。一个是率真豪爽的北京小爷，一个是温和内敛的沈阳小哥，一个挚爱音乐，一个热衷文艺。同样的，出生于1975年的陈羽凡和胡海泉，在结识彼此之前呢，各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执着于内心的一份热爱。那刚才的一首歌曲呢，出自于他们第10张概念专辑《敢爱》当中的一首歌，就是《一个人去海边》。没错，敢于行，爱于心。敢呢是一种行动，爱呢是一种包容。那他们也在努力的创造一种全新的音乐模式，期待能够跟大家一起为热爱的音乐带来另外的一种变化。谢谢二位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精彩还有回忆，谢谢。那说完羽泉之后呢，我们再听一听下面这样一首歌。那这位歌手也相当的棒，要给他点赞。谁呢？卖个关子，来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小休息。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内地合成器音乐的领军人物吴建京推出了全新专辑《爱是种感觉》，模拟合成器仿佛一台时光机，幻化出都市往事的氤氲感，是一张纯正的合成器流行专辑。同名标题曲《爱是种感觉》展现了都市男女徘徊在情爱与现实间的矛盾心理，暗涌的探戈律动搭配着复古合成器的音色，有一种在光影之间穿行的既视感。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吴建京《爱是种感觉》。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你每天的必修课，欢迎回来，我是春辉啊。下面这一首歌呢，我们要提到的是一个故事。随着他们女儿 Lucky 的出生呢，戚薇和李承铉的婚姻生活也迈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而面对于马不停蹄的工作呢，他们还 hold 得住吗？那么在一次采访当中呢，李承铉透露说，希望女儿呢是可以带来很多幸运和幸福的，所以呢取名是 Lucky。而戚薇最能打动李承铉的地方呢，就是戚薇看他女儿的那个眼神啊，看到呢她一定会是一个好妈妈的样子，那字里行间都在绣着满满的爱意啊。所以呢，接下来这样一首歌曲呢，也让我们感受一下他们的幸福，同样呢也来体会一下自己的幸福，是来自他们的那首 Lucky Lucky 啊，希望呢能够伴随着这样一首歌，我们都能够找到一种幸福的感觉。 Lucky Lucky You're my Lucky Lucky Baby Lucky Lucky You're my Lucky Lucky Baby Lucky Lucky You're my形容这种剧情，完美情不却有有理，可以爱到白头尽弃，也为了你更好的爱自己，不放逸不怀疑。 So lucky lucky， 好情人也是好知己， 怎么形容这种运气，就连风雨都是奖励，当然会有坏的事情坏的天气，两个人在一起可以不逃避。 I never want to be without you。是你懂我的心，想想任性，当然会下雨，有我在没关系。 My lucky lucky。 曾经有人说呢，女人有了小孩之后呢，就会一门心思的都放在孩子身上，不会再在乎老公了。也有人说不会的，肯定不会。可是呢，一旦自己真的成为了妈妈之后呢，那就是不在乎老公，而且呢根本没有时间关心老公了。所以呢，当有了宝宝之后呢，既能够把家里打点照顾好，又有自己的事业，也就是家庭事业两不误，这就是很多人在努力和向往的一种生活的模样吧。所以呢，现在才有了那么多的女强人，所以呢，现在才有了那么多的暖心的大男生，对不对？好了，每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鼓鼓劲儿，那我自己呢也是浑身充满着能量，所以呢每天这个时候欢迎大家来我们节目当中来充电。这里是全中国都在聆听的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明天我们再会喽，拜拜。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请您收听歌曲《美好向往》，作词恩山，作曲演唱周鹏。 天气爽，金菊飘香，新时代号角吹响，人民的美好向往变成了奋斗的方向。看今朝灿烂阳光，向未来